美国加利福尼亚工科大学基因研究所前任所长旅美同胞学者金雄进近日在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网站上载文章，主题思想使朝鲜成为最有理性的国家，表示谴责美国和西方重弹老调，对朝鲜增强核遏制力措施横加指责。